如向几十艘法国渔船发出捕鱼许可，令法国不满。法国日前发出最后通牒，指如果许可证纠纷到下星期仍未解决，就会对英国渔船和货车等实施严厉边检措施，更可能切断英属泽西岛的电力供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今晚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158点，成交金额3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5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6，跌4.6。比亚迪股份293.8，跌8蚊。中国平安55.95，跌2.4。盈富基金25.5，跌1.4。美团系272.2，冇升跌。阿里巴巴165元，跌2毫。李宁86.4，跌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8，英镑10.727。瑞士法郎8.53，澳元5.867，加元系6.295，新西兰元5.587，欧元9.082，每百日元对港元6.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8点，跌120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7美元，卖出1,79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另外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桂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住桂园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河源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在新界荃湾的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德士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车辆过马路，咁揸车朋友要时刻保持谨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乔家的儿女》，由演员白宇饰演乔一成。 我在剧中因为母亲早逝，作为乔家的大哥， 我就成为了弟弟妹妹们的保护伞，希望通过剧情和中国香港的朋友们一起见证小一成的进步。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嘅最新消息。 东河香港游泳代表黄汉燕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运男子 SM 十四级200米个人四式再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Girl Band 不够狠，这些就是标签咯。 标签一个人比了解一个人容易，但你又愿不愿意活在标签之下呢？乐队 Fiesta 用摇滚去打破形形色色的标签，用力做回一个真实的自己。 打破那份标签，新趋势，小丑界定为可爱，可爱。表面冷酷，受人垂青，用眼泪地高兴，压力毁灭。 作曲填词编曲都是 Fiesta 自己，监制冯君瑶。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Fiesta 形意标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日。 要风骚快活，梗系要做风骚快活呢个节目啦！早晨咧，我系梁继章， 我系周五睿， 小周末又嚟啦 ，OK， 我系小周末强啊， 哦，强啊，强啊， 笑唔笑得啊？ 你唔好咁啦，喂，阿李丽嘅，因为你系我哋嘅，你系我哋嘅指导嚟噶嘛， 系啊， 你系笑声指导啊，冇错啦。同埋咧，我真系觉得好多听众好锡佢啦。嗱，首先咧就有一位咧，黄少琪啦，即系个拼音咪咁啦 ，Shuki Wong。咁佢话咧，我听得好中意你嘅节目啊，吓，不过咧，我希望你锡阿小强多啲啦，唔好笑佢咁多，惊佢唔开心咧，翻屋企喊两个钟啊，咁样，最多个半，最多个半钟。 个半钟到 嘅， 你自己同人哋解释一下，系咪？我哋笑你，你会唔会唔开心先？ 唔会，系好开心。 冇错， 因为唔系，其实讲真，你哋所谓笑咧，其实大家明啦， 就系 善意啊，玩啫， 系咯， 好善噶，我哋 我知善，成个善样。 唔系，我都系讲真嘢啫嘛， 系啊， 其实我好难讲假话， 我知，系啊， 第一，我哋真系识得太多年啦， 系冇错。 第二，我哋知对方太多嘢啦，系啊，咁所以咧，就有时咧忍唔住会指出佢嘅， 同埋听众。可能未必知道，因为很多时候的话咧，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过分咧，我会自己私底下同你道歉。 啊，真系， 系咪啊？ 唔系私底下，你有次 on air 都道歉过。 on air 道歉啦 ，on air 道歉系做俾大家睇嘅啫。 真系有， 真系，我证实 嗱，我呢度强调系啦，阿李丽去同学咧，系真系佢充满诚意咁道歉嘅，佢一发觉有问题咧， 我又 WhatsApp 过你， 系 咪？又 WhatsApp 过同你道过歉， 系 啊，咁啊翻嚟嘅时候，我又有亲口同你道歉， 甚至寻日嗱一完咗，唔知隔几耐，佢即刻道歉， 系啊， 寻日都有啊。 唔記得咗啦， 啲人 真係愛恨交纏嚇，冇錯。所以我哋嗰啲恩恩怨怨咧，即係前世積落嘅。 係啊，我都覺得係，我今世還俾你， 還俾佢。 我希望快啲還曬我出，我 真 係 我相信你。你唔覺得咩？即係其實我哋咧，嗱嗰日咧呢個二台生日 party 都有講啦。其實我同阿馬小強識咗好多年前啦， 你當三十年啦， 輾輾轉轉嘅合作過金曲啊，又唔知咩太陽計劃啦嚇，咁又失散咗一大段時間。李麗瑞都係㗎，都失散咗好多年㗎，係咪？ 失散咗好多年。 我哋三個真係心裏邊可能都覺得冇乜機會。再走埋一齐做节目，所以你见到我今日咧喺翻听众嘅嗰啲旧听众啦、挥手群啦，佢哋都好多话，喂，真好开心啊！你走翻埋一齐，听众都觉得唔会再有呢个组合啦，可能我觉得吓，咁所以咧每一样嘢我哋应该感恩嘅， 系啊， 咁 啊， 咁 啊，感恩啦， 大爱大爱， 希望大家继续三个钟头一路黐住我哋， 冇 错错嘢啊， 唔好意思，我个口放屁啫， 喂， 真 系唔好讲错嘢啊， 咩啊，口放屁都唔得， 系啊， 有时候啲嘢谷得辛苦。就係一個口出嚟啊！ 我俾啲嘢通通佢啦， 好啫，大家開心，照樣高興。 好嘅，今個禮拜咩節啊？ 萬聖節 快樂 ，Happy Halloween！ 翻嚟不如講下萬聖節啊， 又得啫， 好唔好咧？ 鬼故啊，俾你聽啊！ 好正。 歌叫做 Ghostbusters， 开始我哋今日星期嘅节目啊，廿度气温，相对湿度73%嘅。其实咧，即系讲到咧鬼呢一样嘢，大家可能都有少少惊惊地。不过，其实呢个世界上比鬼更可怕嘅都仲有一次震撼嘅空难，一段难忘嘅回忆。 有个男嘅乘客，我唔识佢嘅，咁就大字型咁样喺我嘅头顶，咁就飞咗去后边。其实一路转紧嘅时候，佢已经飞咗喺后边。 一位亲历奇境嘅幸存者，将我哋带翻去发生空难嘅现场。 要谂走啦，要，因为真系要离开，因为有人嗌话架机要爆炸，咁你呢个 moment 你就要谂住走。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环节，不可思议即将推出。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嘅内容咧非常之精彩啊吓，咁啊稍后嘅时间咧我哋会有我哋嘅不可思议啦， 冇错， 就会访问有一位嘅就系喺灾难现场嘅幸存者，同我哋讲下嘅就系一个空难嘅一个问题，一个过程嘅。除此之外嘅话咧，仲会有嘅就系你知又知唔知啦，咁我哋就会玩一个 Q&A 嘅问题啦。之后嘅话咧就会系接受大家嘅点唱，咁啊记住每逢礼拜五咧喺我哋嘅12:30过后咧就会听你哋嘅电话18723881872388，会有一位叫做 Tiffany 嘅姑娘咧会接听大家。 美丽的小姑娘， 佢系唔会同你打针嘅。 冇错，其实佢十二点已经坐定喺度噶啦。 冇错，你基本上可以打定电话嚟霸定个位嘅。系啦， 好啦，好万圣节呢样嘢啦，其实咧，即系你话惊唔惊咧？咁样，我自己觉得咧，大人角度就玩到惊， 唔惊噶，万圣节 玩到惊，系咪先？ 扮鬼扮马， 同我哋中国嘅盂兰节有啲唔同。盂兰节嗰啲真系有一种嘅叫做大家会 真心 敬畏嘅感觉嘅。 系啊， 咁但万圣节就开 party 咁嘅 feel。 嗯，冇错。咁其实万圣节咧有好多个 party 啦，我觉得亦都系成为咗有一个觉得好商业嘅， 即系 有啲味道嘅一啲嘅感觉嚟噶。如果你睇翻，譬如可能喺美国啊，喺其他啲真系会庆祝万圣节比较悠久历史嘅地方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哋系好多消费都系喺嗰度。譬如可能你买糖果啦，买细路仔你扮鬼扮马嘅衫啦，搞 party 啦，化妆啦，又或者系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呢个公园啊，或者系啲主题乐园啊咁样咧，都会有呢一啲方面嘅消费啦。我谂其实都几开心。 其实佢花样咧多过好多节日添， 譬如 情人节，你都系拍紧拖或者系想拍拖啦， 玫瑰花 系咪先？ 朱古力啊， 系啦。但系你万圣节即系好似话斋，细路仔都可以玩扮嘢。你睇而家甚至香港啦，唔好话边度，嗰啲超级市场已经摆紧嗰啲扮嘢噶，系啦， 嗰啲长叉 啊， 长叉系 大把，系啦。咁其实你话讲开即系万圣节啦，我哋你在座三位嘅有冇玩噶？ 我有玩， 庆祝噶。 其实我细路仔即系我啲细路仔咧，细个时候玩得多啲嘅。咁嗰时咧，啲屋村咧，多数就会联群结队啦。咁啊，譬如我叫我太太，你带佢哋攞下糖啦，咁样样。咁就太太带住佢哋出去攞糖，我唔可以出晒去，点解咧？你去攞糖，人哋都会嚟攞你啲糖啊嘛。 哦，即系佢哋都会揿你钟仔。 系啦， 即系你揿人钟仔，人哋都会揿你钟仔。 冇错，因为咪好开心咯。 你俾人揿，人哋都揿你噶嘛。 系啊， 唔系咁样 互动噶嘛。 咁你先抵噶嘛，都要斗利是咁样。 不过咧，我唔知啦，可能有啲听紧都会有个心情，喂，我未必想玩呢个节日，你冇逼我啦，你冇揿我个门钟啦，咁样。 啊，贴张纸喺度咯。 所以咧， 系啊， 我哋嗰 已揿门钟已揿。 个屋苑咧，佢一早做咗一样嘢，派晒 circular， 每一个住户都有嘅。你玩唔玩？你派唔派糖？你可以 tick yes or no。咁如果你 tick 准 no 咧，咁佢就将你嗰个户嗰个，譬如四 一个地图咁样系咪？系啦，四 B 玩嘅 就 tick 走咗啦， 系啦，三 C 唔玩嘅，咁你就唔好去啦。 净系将玩嗰啲，嗱唔玩嗰啲佢就唔会印落去啦。玩嗰啲佢就印晒，譬如呢个一 B 啊、三 C 呢啲住户系玩嘅， 即系个地图咯，系嘛？你根据就 系 参与嘅人，你就去揿个钟仔啦。 冇错， 如果唔系，可能嗰啲未必有嘢俾你， 亦都唔想玩，同埋佢可能觉得骚扰。如果佢唔玩，你仲 系噶？你系咁揿， 咁系啦， 唔系啲细路仔咁样就吓亲啲老人家啊嘛。 我就嗰年咧就太太带咗小朋友啦，即系将地图啦，咁啊逐 扮乜嘢啊？嗰年 真系唔记得啦，都系嗰啲啦，公主啊，咩 Batman 啊，诸如嗰啲啦，细路仔都系扮。 如果系我咧，我一定会系扮一啲好得人惊嘅嘢咯， 我一定 会吓人咯， 系啊，整啲血喺个眼睛下边。 其实你唔使啊， 你唔需要扮， 你本来已经好吓人， 你根本就系嗰个 scream。 你信唔信个飞嘢啦？ 我唔惊，我真系 你仲 使 扮？你唔好嘥啲化妆品啦！ 系啊，你一年364日都系 Halloween， 得日有食，年中有休一日。 你扮中式嘅僵尸又似，西式嘅嗰啲吸血又似， 喂， 人狼又 似啊！中式我好似噶，着件长衫。 我知啊，你使乜话俾我听啫？系啊，你笠咗嗰个帽又一件发财， 系啊， 好啦，咁我出咗去啦，咁我正英英好啦。不过之前买咗个咧。个样好似你咁嘅老坑面具，咁咧就光头巢晒嘅块。 我知边个， 我知边个， 系 啊， 你知 老人样噶嘛？ 系 啊，我知啊， 有 几受欢迎。 个鼻又怼出嚟，有粒嘢， 有粒嘢，系一粒毛咁样噶嘛？ 系啦，咁我就笠住嗰个面具啦，喺度等啦，终于当有人嚟咯，咁于是我一打到 Halloween 咁样，我记得即系 你吓啲细路啊。你吓揿你钟仔啲细路啊？ 你又玩事，我又玩啫嘛。 即系大家 expect 到噶啦。 系嘅咩？但系开门 trick or treat 嗰个其实应该唔吓细路。 唔系， 我 觉得 喺屋企都玩。 我觉得我要投入啊。有啲唔惊，但系有啲咩一声 系啊，好笑啊！ 我唔记得啦。 你吓唔啲细路，你 我唔系有心吓 佢啊。 玩啊嘛， 系咁。 如果妈咪跟住就弊啦， 系咩？ 嗯， 妈咪会开心可能 系啊，会好开心啊。我入翻入嚟坐下 ，Uncle，I love you，I love you。 我哋张床褥都几正喎， 管你咩？睇楼嗰时候逐到坐咩？ 咁你吓亲啲细路啦， 一个半个啫， 一个半 个。但系我觉得咁，你要。參與嘛， 係啱嘅。 你一係就玩，玩你就參與埋。 係嗰個咁嘅樣嘅話，我諗遲早過多幾十年，我哋都係咁嘅樣。 係啊，使乜戴？ 唔使戴面具。 唔係，到時 一開門佢已經好驚。 戴個靚仔嘅面具，粒個靚， 冇錯。应该系 啱啱相反 思维，系咪？ 非 Halloween 就戴面具， uh-huh. 一除咗个 Halloween 面具，变翻自己就 系 Halloween， 冇错啦。 我觉得其实有一啲嘅 Halloween 嗰啲面具嘅话，我系好中意嘅，特别钟情嘅、嗯、就 系、 是，譬如可能咧，有时你会见到有啲名人嘅面具，譬如可能咧嗰一轮嘅，有啲人嘅就喺嗱美国咁就会戴总 统 嗰啲面具噶， 当年侵侵嗰个好正啊。 跟住你就咁多个，即系咁多届嘅一齐戴晒咁样，我觉得几好笑啦，同埋几好玩。 不过咧唔戴得耐嘅，好焗， 好焗。好臭！ 嗰啲膠面具好焗， 我玩過，因為我試過玩過，跟住哇，跟住成頭都係汗噶， 好辛苦噶。 係啊，咁其實有時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都會啲幼稚園啊，又或者啲小學啊，佢哋嗰啲 Halloween 嘅party 咧，我覺得啲媽咪都好犀利嘅，咪會成日自制嘅。有一年我見到好似唔知邊個地方嘅一啲咁樣嘅 party 仔啦，有個小妹妹係咪扮無面男啊？ 无面男 系嗰、那个诶喺、 我知道喺个《千与千寻》里边嗰个鬼啊嘛，《 千与千寻》嗰个无面男咧、 啊， 好似嘅，因为佢个样又少厌世咧，佢攞住个兜一模一样样、 啊， 我觉得嗰啲都好有创意嘅， 好笑啊！ 即系如果你话你喺超级市场度成套买咁啊，一着就知你系乜嘢啦。 冇、 错，但系有啲系自己喺屋企自己搞 啊 ，DIY 嗰啲正啊，我都 好 玩啊。 阿小强有冇玩过啊？ 我就冇玩，不過我搞活動就有，都然後參與，我覺得好好玩嘅、 嗯。 特別有一年咧，喺大陸咧，東莞某一個別墅區咧， 都有呢啲嘢玩嘅。 有、 我以為有啲節日係唔慶祝 嘅。呢度玩嘅，即係佢哋純粹係玩嘅啫、因為嗰啲小朋友啊、大人都唔知係咩，反正係有得化妝，有嘢食。就係、是、咁， 你當化妝舞會咯， 係啊，化妝舞會啊，好玩啊，同埋我哋嗰間公司嚟講，梗係開心啦、有錢啊嘛。 咁你搞乜嘢咧？ 我日全部化曬鬼裝、當晚仲有嘢食嘅。 但佢哋通常扮咩鬼啊？佢哋？ 其实咧，佢哋冇所谓嘅，啲小朋友咧，你只要画花块面，佢就好开心噶啦，画啲 血 啊， 系啊，骷髅骨啊， 系啊， 有只黑猫啊， 或者插把刀喺个头啦， 嗰个职业 系啊，嗰个特好好， 其实头箍嚟噶嘛， 系啊， 嗰 个真系好笑啊，啲细路仔长 嗱，所以万圣节咧就玩多个系惊嘅，不过好似阿 Sarah 都有啲。恐怖嘅經歷， 有啲恐怖嘅經歷，其實又唔係話好恐怖嘅，但我覺得有少少不可思議嘅，即係到今時今日，又或者我哋大家自己傾翻咧，都唔知道究竟嗰次我哋見到嗰個係咩嚟嘅，係、啦，究竟係乜嘢咧？一陣間翻嚟同大家講。 黃太偉嘅你把我懟冧啊，真係灌醉， 真 係 灌醉，哇！正飲杯。 我正是邊緣開，把車窗都搖下來。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 心你不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 好，十点半听紧呢个风骚范，我哋先咧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数据显示，截至九月底，预计未来三至四年，本港大约可供应94000个私楼单位，按季减少2000个。今年第三季私楼施工量同落成量亦回落。未来三至四年的私人潜在供应方面，货尾单位有11000个，未售楼花54000个，已批出土地可随时动工单位29000个。私人住宅一手市场供应数据又显示，本年第三季施工量只有700个单位，较第二季大幅减少约84%。消委会建议修例要求销售香港境外一手住宅物业的地产代理和营业员要取得牌照。香港房地产代理业联会荣誉主席郭德亮表示赞成，他说近年不少市民在境外置业，衍生的争议亦增加，但是有五至六成境外销售境外物业的代理都没有持牌。郭德亮在本台节目说，最便捷的做法是修例扩大地产代理监管局职能，要求所有销售境外物业人士亦要持牌。消委会主席林定国在同一节目表示，目前销售境外物业人士如非持牌，需要向买家声明，但是部分代理人并没有这样做。法例容许持牌代理聘用非持牌人士销售海外物业，令情况更为复杂。转数快服务早前因为系统维护时遇到未能预见的情况，以致系统一段时间未能提供服务。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接受本台专访时解释，是因为将后备系统搬迁时出现问题，现时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他透露转数快服务暂定下个月14日凌晨1点至早上11点，暂停10小时，测试解决方法是否可行。余伟文指，由今次吸取经验，可以同市民以及用户进行更多沟通。他指出，下个月暂停转数快服务之前，金管局会透过银行和媒体提前公布相关信息，让大家事先有预算。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视像方式参与明天起一连两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国领导人峰会，并将在峰会上发表讲话。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今晚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9点，跌118点，成交金额4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1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8，跌2.4。盈富基金25.58，跌6仙，中国平安56.1，跌2.25，美团是274.2，升2元，比亚迪股份294.4，跌7.4，阿里巴巴165.2，冇升跌，李宁86.8，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91.42，跌3.8。华润啤酒65.45，升2.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3.55，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6，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2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23美元，卖出1,797.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重复多次啦，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翻落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嗰段咧，仲系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Veta， 平时你会谂啲金句提自己啊？你会送个咩金句俾波城呢？ 我会话俾你知，做个好人，复下 message 啦，因为。我都不是很服，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啦。 我是 Sweater 林珊妮，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读了展翅的求职人际课程是不同一 点、啊、那你有没有遇过真的麻烦一下？ 暂时都未。 好彩啊，好好啊，同埋应该你啲人际关系好好，所以啲同事冇派呢啲客俾你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 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3:00-5:00，三成群一起听下属于谭安婷嘅展翅故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临近呢个万圣节咁样讲下万圣节啦，咁同埋咧听紧朋友们咧 ，Bert 啊雀爷咧 send 咗张相俾我哋睇，同埋咧即系五年前咧喺呢个日本涉谷嗰度见到外国人嘅化妆，好得意啊，同佢影一张相嘅，系一个外国嘅女仔啦，金头发嘅女仔，佢个妆系点样啊？阿马主角， 好多眼睛啊， 好多眼睛， 好得意啊，我都觉得几好笑啊，呢、這个即系特别得嚟又唔系好传统，因为一般都系血淋淋啊咁样样，佢呢个几得意， 又得意有啲心思嗬， 系啦，咁我讲翻咧就有一次咧，即系我会出席有某。一个嘅公园啦，咁嗰阵时候咧就只系得佢哋嗰度会有一个好大型嘅庆祝活动嘅， 系 咁啊嗰阵时候嘅主席咧亦都系一位外国人啦，基本上咧佢每一年咧都会有唔同嘅主题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传媒朋友系好中意。 老师啊，我想问咧，万圣节唔系已经有主题嘅咩？咁佢仲有个咩主题？譬如话今年系僵尸之夜咁啊？ 冇错，又或者就好可能今次佢可能系集中嘅就系喺外国嘅鬼，或者今年佢。集中的就是本土你们什么一条鞭子啊 中国鬼 又或者就是香港比较本土的一些就是、恐怖的地方他就会将它呢就是变成不同的鬼屋咁啊，唔再用太多个篇幅去形容呢一样嘢啦。咁嗰次嘅话咧，就基本上咧就系以香港嗰啲我哋成日听到嗰啲，可能系啲屋邨啊、荒废咗嘅嗰啲地方啊，嚟去作为系啦，就系呢啲咁样噶啦，咩街鬼屋啊，你作为佢哋嗰啲唔同嘅地方嗰啲鬼屋嘅装置。咁当然亦都要有相关嘅一啲扮鬼扮马嘅嘢，例如可能系比较系即系着得系唐装嗰啲。僵尸啊，或者有啲女鬼啊咁样啦。其实嗰年咧，你唔知点解系特别阴森恐怖，因为每一年佢都会有一个接待传媒嘅好大型嘅记者招待会。而每一年呢大家都非常之喜欢嘅，因为佢每一年都一定会有惊喜，同埋嘅就係有一餐俾大家食嘅。晏昼一个好大型嘅一个 press conference 啦，叫做冇试玩嘅，佢只係话俾你听今年嘅主题係 啲咩 嘢。咁而每一年呢嗰个主席呢都好肯扮鬼扮马，特别係好看重呢一个嘅即係 function 啦。嗰一年呢就係点样呢佢係一个灵堂。你諗下。 哇，灵堂主题喎。 重要的就是大家啲人嚟嘅时候嘅话咧， 中式嗰啲人 杀鸡前， 哇！ 中式嘅灵堂， 其实呢啲真系好毛骨悚然， 就梗系冇所谓啱唔啱？ 外国人觉得几得意， 但系我哋中国人咧，你就觉得好唔老礼嘅，咁啊真系又唔知点解，可能咧因为有好多嗰啲演员啊。dancer 啊，演出嘅朋友嘅话咧，全冇错啦。我嗰一年就系扮纸扎公仔啦，我系其中一个纸扎公仔。 你要扮啊？ 就系好似鬼咩洪金宝嘅咪有一个， 即系嗰面有两个红， 有两个有系啊。咁嗰个纸扎公仔即系烧俾仙人嗰个纸扎公仔，我就要扮嗰个。 万圣节嗰种欢乐气氛有啲就离鬼啦。 又唔係嘅，即係佢係想 驚咗啦， 佢 驚嘅成分多咗啦。 我諗可能就係在佢嘅眼光當中嘅話咧，就希望可以再地啲呢個嘢再地啲啦。咁所以佢就係會覺得會咁樣嘅話會正啊！直頭係個 press conference 咧，就係一個靈堂，大家嚟到嘅時候咧，佢都好犀利啊！佢好玩得之外，亦都真係好認真。因為你諗下個 press conference 有好多介紹啊，又有介紹啲鬼屋啊，介紹有啲咩節目啊咁樣，佢一嚟就已經瞓咗喺個棺材裡面咯。 哇！ 係等到佢嘅出場，即係中間出場嘅時候，就有請我哋嘅主席啦。咁樣佢就砰咁樣拱個 嗱，不過呢個已經好多年之前啦， 好耐之前嘅啦，好耐之前嘅啦，而家已經冇嘅啦，唔會有嘅啦。咁咧就你會覺得好得意，因為其實可能係參與嘅人咧好多都係中國人，咁佢哋就會有啲覺得嘅，即係都幾罩忌。咁而且又唔知點解嘅，因為嗰次咧佢太過大嘅大型嘅一啲即係裝置又或者係呢啲咁樣嘅準備咧，所以咧我哋係要排啊，即係 rehearsal 都要兩日。之前有兩晚要去 rehearsal 啦，就先至去到咧就正式嗰日，仲要係即係朝頭早仲密羅緊鼓，朝頭早九點鐘已經要排到晏晝先至能夠做呢、這個。你諗下佢幾嚴格？ 係 好啦，咁其實一路喺度排緊嘅時候咧，我記得係之前即係、就是、press conference 之前嗰一晚，咁就因為所有嘅人咧係要 full dress 喎。真係，如果你真係 著翻曬嗰啲衫， 著曬嗰啲咁嘅衫，血淋淋，你就要淋到血淋淋咁樣啦。咁見到大家已經好攰啦。好多時候啲 dancers 或者係啲演員，佢哋會點做？如果未到你，咁啊，梗係嘅， 就 瞓下覺先啦。坐喺個休息室嗰度，可能我就會著翻一件衫，咁又冇嘅，咪會嬲埋瞓覺。咁你如果裝一裝佢，你都會知道啊，佢係扮唔知乜嘢嘅嗰個公仔嘅咁樣。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有一个叫做 finale， 就系所有啲鬼都 suppose 要出晒嚟噶啦。咁我哋先排咗嗰个啦。咁咧就喺度出晒嚟嘅时候嘅话咧，就当然啊导演就要数人啦，系咪？即系可能有二十个演员应该喺个台度嘅。咁跟住咧，其实咧喺未出嚟之前嘅话 ，suppose 就系所有二十个演员系咪已经喺个后台嗰度 stand by 准备好排晒队啦？大家亦都见到晒噶啦。咁当然嘅见到嘅就系未正式要出嚟之前嘅话，啲演员梗系有啲又坐喺度食嘢啊，有啲又好可能嘅就系瞓紧觉啊咁样。咁但系呢个 finale 大家都知道嘅时候咧，就已经起晒身准备好出嚟噶啦。點不知咧？到出到嚟嘅時候咧，我哋所有嘅人喺曬裏面啦，咁已經二十個人喺曬度啦，逐個嗌出嚟嘅時候咧，咁跟住心諗，咦？點解少咗一個嘅咁？咁開始我哋話冇可能嘅喎，即係扮嗰個係一個乜嘢咧？就係著住一件白色衫，總之係全身都係血嘅。我真係好記得嗰個 character 嘅。我唔係啊，明明我哋喺裏面度仲喺度傾偈嘅，喺裏面㗎。 但唔識佢嘅 喺裏面㗎。演員嚟，其中一個演員咁樣就係著好曬衫嘅話，喺裏面大家嘻哈喺度傾偈。但唔知點解嗌出嚟嘅時候嘅話就唔見咗佢咯。咁跟住咧，身邊我哋就話唔係喎，頭先喺後邊佢明明同我哋傾偈同埋玩喺裏面嘅喎，咁樣咁當然走入去啦，睇下佢係咪匿埋咗瞓覺，唔知道啦。里面冇人咯，但系点不知咧？就是、当我哋大家都喺度好奇怪嘅时候嘅话咧，佢喺个另外嗰个门口度行入嚟。佢话我从来都冇喺个后台度， 即系头先后台嗰个唔知系边个嚟。 哇 哇！ 不可思议，提早开始。各位朋友， 奇怪啊！ 万圣节之后又迎接另一个节日，這個、呢个咧就开心好多啦。 系、哎，梗系啦。 不过如果你系好 lonely， 又唔知道开唔开心啊？圣诞节吓，数下数下又快到啦。 你使唔使咁惊啊？ 我净觉得好似头先摄亲， 你做乜亏心事多啊？ 系呢个系， 得个系。希望今年嘅圣诞节大家唔会 lonely， 只要每天听住丰收快活人啊！十点到一点钟，啊，翻嚟我哋会有 老妹妹周记， 周记 系冇错 ，Lonely Christmas 送俾大家。 谁又骑着那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信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明日灯色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 又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生。凌晨遇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仍然在傻笑，但你哪知道我想好。和谁撞到亦怕生保，宁愿在醉酒中辛苦呕吐，仍然在头痛，合唱的诗歌听不到。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插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生。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插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生，换到欢呼声不过。 老妹妹周记之 二台好日子， 翻嚟做节目不经不觉已经四个多月了，做好节目成为我每个星期的使命，做好节目成为我每晚推却无谓的应酬，一早睡觉第二日一早起身抖擞精神的原因，做好节目成为我每日起身的动力，每日揸车回来做节目是我每日最快乐最丰收的原因。当然做节目背后的功夫都是不为人知的，很多人都跟我说只是回来坐下讲三个钟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从度什么环节、构思内容、资料搜集、写稿、创作剧本，由故事大纲、对白内容、背景音乐，以至拣选片尾曲，都是心机和时间。但我又乐在其中，因为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些真正喜欢的事，根本是不会计较有几咁辛苦，甚至是不会觉得辛苦，是精神上的享受。等于你真心爱一个人一样，是不会计较自己付出有几多嘅。做节目是我的本分，然而有些事又未必是自己可以控制，就是环境和人之间的关系。电台是一个我熟悉的地方，但是和同事后辈的情谊，因为各有各忙，就只能够维持是 high bye 的关系，未必有机会多些沟通和认识一下。但是在刚刚过去了的好开心可以出席到十八廿二电台好日子的盛会，可以听到 Albert R 欧瑞强哥哥的靓歌，亦都系一个好能够感受到有一份凝聚力嘅盛大 party。透过今次盛会嘅录影，我真正能够感受到一个大家庭办喜事嘅感觉。一家人不论系各散到乜嘢嘅地方，都会专程翻嚟聚首一堂，趁呢一个机会见下面，互相问候一下，高高兴兴咁样为同做一件好事而努力，实在系非常难得嘅机会。 未录影之前，在大堂已经不断咁样有嘉宾到访。我见到新哥车淑梅，同埋有伍嘉莲、魏炳郎等等嘅前辈，每个都精神奕奕，依然有台型有份量。一阵间又见到夏妙贤、邓慧思，每一位都仲系咁 fit 同埋咁健康。当然仲有其他会出席嘅嘉宾。最开心嘅就系大家一齐倾偈，讲翻起好多以前合作嘅点点滴滴，企埋一齐影大合照。回想起上嗰次其实咁人齐，已经唔知系几时啦，而下一次又会系几时咧？所以大家都要多多咁样珍惜每次相见嘅机会，都当系一期一会嘅相聚啊！同前辈话当年亦有薪火相传嘅重要意义。今次嘅盛会可以听翻好多电台广播嘅历史同埋往事之外，仲有一班后起嘅朋友，佢哋一齐表演，先至发现原来电台有咁多同事都系多才多艺、卧虎藏龙嘅。晨光嘅林慧啦，唱歌好听之外，原来仲系竖琴嘅高手，为 Albert 伴奏亦都听出耳有。余建明再唱《流离所爱》，风采不减，依然靓声。我哋嘅节目 producer Autumn 同埋 Michael 同埋我小强合作吉他伴奏，佢非常认真，唔单止唱得、睇得，仲弹得，绝对系可造之才啊！啊，仲有 Mimi 罗敏庄啊，我系第一次现场听佢唱歌噶，简直就系听到如痴如醉啊！翻到屋企都忍唔住要 WhatsApp 佢讲声，喂，你唱歌真系好好听啊！接近黄昏嘅时候嘅话，我带住满足又疲倦嘅感觉翻翻我屋企，感到非常开心同埋庆幸。作为二台嘅一份子，我要好好珍惜，亦答应自己要努力咁精益求精，承先启后，祝愿二台有更精彩嘅好多好多年。祝二台 Happy Birthday！ 同一时间嘅话，亦都希望可以恭祝嘅就系今日生日嘅新歌，生日快乐！送上有呢一首嘅歌曲啊！大家一齐好好咁样去庆祝一下，喂！ We gon' celebrate your party. 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 Albert。香港电台第二台是我成长的地方，当然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啦。当年我的节目 Albert 欧欧瑞强有一个环节叫做夏日恋人 Summer Lovers， 是读一些听众的来信，有点像现在未连康康的大城市小故事。不知道李志刚有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呢？ 梗系有啦 ，Albert， 你系我偶像嚟噶嘛？每次听 Summer Lovers 都要听实啲海浪声先安乐噶。依家平日夜晚七点，我都一定听实 Albert 欧瑞强噶。 Alex， 估唔到你播歌同听节目都咁有品味、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登抵达意大利罗马，出席稍后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袖峰会。拜登将前往梵蒂冈和教宗方济各会面。白宫表示，拜登会先和教宗私下会面，再举行代表团会议。拜登之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在出席完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拜登将转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今晚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4点，跌126点，成交金额5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5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4跌2.8。盈富基金25.56跌8仙，美团系273.4升2，中国平安56.15跌2.2，比亚迪股份295.6跌6.2，阿里巴巴164.8跌4毫，李宁87.05跌3.5，恒生中国企业91.46跌3.4，快手104.3升5毫。华润啤酒65.7升2.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8，英镑10.729，瑞士法郎8.533，澳元系5.863，加元6.295，新西兰元5.588，欧元系9.08，每百日元对港元6.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8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2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66美元，卖出179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丁九桥，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在桥中间有快线，现在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另外亦都影响到青朗公路去丁九比较车多。重复多次，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桥中间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慢线上丁九桥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深井，青朗公路去丁九桥方向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月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沙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屯门公路近住行丽苑对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东涌屿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恭喜港队泳手张瑞琪，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周志伟勇夺田径 牛，恭喜黄汉燕夺得男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金牌。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二台话你知， 今日又要搬咁多货啊！哎呀，放工咧一定腰背痛啦。 搬货啫，唔使搵命搏嘅。除咗用辅助机械，例如手推车去帮手之外，用啱姿势同技巧就冇问题啦。拎起件货嗰阵，首先双脚要分开企好，保持平衡，尽量将个人靠近物件。跟住屈膝半踎，保持腰背平直，双手捉紧物件，将物件贴近身体，用大腿发力提起物件嗰阵，动作要流畅，唔好急。而拎起件货之后，记得要利用对脚转身，唔好扭腰啊，否则好易扭伤噶。 等我试下先，哇，真系轻松好多啊。 放低物件嗰阵都要留意噶，一样要运用腿部肌肉，屈膝半踎至一个舒适角度。然后将物件放低，避免弯腰。记得物件未放稳之前，千祈唔好突然间放手啊！如果唔系，好易揼亲脚噶。 收到，搬货用错方法好易整伤噶，搬货一定要小心。记住，安全系救命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一次震撼嘅空难。一段难忘的回忆， 有个男的乘客，我不识他的，咁就大字型咁样喺我的头顶，咁就飞咗去后面，其实一路转紧嘅时候，佢已经飞咗去后面。 一位亲历奇境嘅幸存者，将我哋带翻去发生空难嘅现场。 要谂走啦，要，因为真系要离开，因为有人嗌话架机要爆炸，咁你呢个 moment 你就要谂住走。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环节，不可思议即将推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啦，11:12，26度气温，相对湿度71%。今日星期五咧，天晴，今晚多云有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周末期间多云同埋有雨，下个礼拜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头先听到宣传声带咧，就话咧稍后出现嘅呢个不可思议，就有呢一位 Rebecca 接受我哋嘅访问嘅。 冇错， 讲翻一件旧事啊，1999年发生嘅。灾难我哋唔想即系睇到啦，我哋听到啦。咁但系呢啲事件里边都有啲教训，就系、是、到底如果呢啲事件发生嘅时候，我哋应该点做咧？ 应变。 我哋带嚟有 Rainy Day 泳利日石泳利。 听听骤雨路过了恶禅。 滴滴沉淀，心境却自然，顿觉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依。世界循环换气太可怜，一一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 可思议之空难事件回顾。在1999年8月22号中华航空642号班机承载着300名的乘客和15名的机组人员，在台风森姆影响之下一个恶劣天气之中降落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发生意外。这个意外令到机翼折断，同埋有三个人嘅伤亡，到底事件嘅经过系点嘅呢？好啦，关于中空难咧，相信大家咧记得犹新啦。咁虽然隔咁多年咧，大家都仍然会即系有一种嘅讲翻，都有少少话， 又有余悸啊！ 冇错啦，即系一件令到人觉得非常之恐怖啊、震惊嘅新闻吓。咁、我哋今日咧就揾到呢一个空难事件里边其中一位搭客，即系个飞机嘅乘客啦，就是、Rebecca 同我哋倾翻偈，讲翻当日嘅情况嘅。Hello Rebecca。 Hello，Rebecca，Hello，Hello， 你哋 你好，你好，你好。首先多谢晒先吓，可唔可以讲讲咧？其实嗰次嘅空难事件啦，你系呢一个飞机上面嘅乘客之一啦。其实嗰次系同咩人去完边度翻嚟啊？其实， 嗰日我哋就一行八个人啦，咁就系自己屋企人嚟嘅，咁就有两个老人家啦，两个成年人，咁再加四个细路仔，咁就去泰国旅行。系啦，咁就系婆婆嘅生日旅行团咁样，通常每一年我哋都会搞嘅。 哦，好开心喎、但系咧，其实咧喺呢一件事当然大家唔会谂到，亦都唔会即系知道系预测到呢咁嘅事件啦。但系好似话你喺旅程之中，系咪其实都好似有少少觉得，喂，点解会咁邪嘅？或者即系好似有啲嘢发生咗，系好似预告咗会有啲嘢发生，会 即系喺上机之前系嘛？玩完之后谂住喺上机之前有冇曾经有一啲咁样嘅嘢 ，Rebecca？ 有啊，咁其實就 before 上機之前，咁我哋即係嗰陣時，如果你去泰國旅行咧，咁就好興帶你去嗰啲佛廟度參觀嘅。係 啊。 咁係啦，咁去到間佛廟嘅時候咧，咁就有一部投幣嘅投籤機。 嗯。 係啦，咁嗰陣時我哋就即係同阿婆婆講啦，咁啊，咁你生日不如投翻支籤啦，咁樣咁啊好啦，咁樣咁就入咗個 coins 落去。咁嗰個投幣嘅投籤機咧，就係、是、你會見到有個神像喺中間。咁周围就围住一啲灯仔，咁一啲号码咁样，然后入咗币之后咧，就会盏灯就转，咁转到停咗一个位咧，就会有支签就会跌出嚟。 一张硬卡仔咁噶嘛，系嘛？ 我唔记得系硬卡啦，定系一支卷轴嘅嘢，咁、系一支签文咁样。但系因为嗰时写泰文啦，咁就唔系好知佢讲乜嘢。咁喺我哋玩紧嗰部机嘅时候咧，咁当时嘅领队同埋导游咧都过咗嚟睇我哋。咁啊，嗰时嗰个应该系领队。因为香港领队咁咧，佢都见我哋咁样玩，系啦，都求签。咁求签嘅时候咧，无独有偶地咧，咁佢又求翻同一支签， 一样嘅。睇落去虽然唔明，但系睇到佢写嘅一样嘅， 即系同一个 number， 同一支签，系啦。是啦，咁然后我哋两个就拎住同一支签就问个识得泰文嘅领队，喂，支签讲咩呀？咁咁个导游睇到啦，系啦，咁就话，即是下下签嚟嘅，唔好问啦，咁样就百无禁忌就算啦，咁即系冇继续去 里面讲乜嘢咧？咁 系啦，因为听完都其实，唔系几好喎、咁你又谂住生日求签，所以你哋就冇理呢件事，咁就准备下昼就翻香港咁样咯。 O K， 即系就下昼就走噶啦，上昼就喺佛庙求咗，下下签仲系两个 领队啦， 嘅成员系啦，都求到下下签添咁样。有冇为你嘅心理上造成少阴影啊？下昼坐飞机咯。 冇嘅，因为我其实 before 我上机之前，其实我嘅心态就系、其实准唔准噶，即系好似件事咁 当玩算啦， 系啦系啦，咁所以你一路都冇摆喺心嘅，系啦。咁、而且我哋上咗机啦，咁当时有人就讲话，香港打紧八号风咁、样，咁但系对于嗰一刻，其实如果習慣咗喺暑假去旅行，其實打風係好常見，而我哋都唔係第一次喺旅行裏面遇上颱風，咁所以我哋都冇特別懷疑話，哇好驚咁樣。而且嗰一班機咧，咁係以香港為中途站，之後咧就會飛台灣，係啦。咁所以我哋諗出線 case 香港係 唔 OK 嘅時候咧， 飛台灣咯， 係咯。咁況且我哋暑假又未過，係啦。咁所以咁喺台灣再翻嚟，咁其實都唔影響話翻學啊。咁我哋都冇理啦。咁然後班機又準點起飛啦，咁樣。 咁一路就冇事啦嚇，直至到飛機差唔多去到香港上空，就有事發生係嘛？ 我想其实未到香港的，咁我想大约是嚟到达前，我想半个钟头啦。咁但系嗰时香港即系天气啊嗰啲，我想应该好差。咁个气流其实好大，而大到你会觉得架机可以系突然之间会即系 抛上抛落， 系啦，抛上抛落，好似几层楼，系好 几层楼啊， 其实明白 系啦， 如 果你有坐过单车经验，你系个人系离开张凳，即系你嗰时有系啦，安全带都好。咁然后乘客会嗌啦，即系尖叫啦。咁 even 啲空姐都嗌。咁其实变咗你成个喺个飞机嘅气氛都好差，大家好惊咯，会系。 咁收尾点啊？ 咁其实呢个情况我谂持续咗十几分钟。 哇！十几分钟嘅过山车经验 啊！你好折磨啊，咁样。 喂，如果你嗰餐食飞机餐食得饱咧，就大件事啦，十呕翻出嚟一次啦。 系啦，咁系嘅。我谂嘅时间其实十几分钟，其实唔会有心机睇到只表啦。总之嗰个系好折磨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就终于过晒啲即系气流啦，架机终于平。定翻少少，咁你嗰時咧，全機啲人咧就喺度拍手掌，好開心，即係過咗啦，係啦。咁嗰時你會聽到人拍手掌啦，然後個心唉定咗啦咁樣，係啦係啦。 咁但係就係當然啦，知道嘅就係話佢即將要去降落香港啦。咁其實如果係嘅話，佢曾經有冇講過，譬如話啊，我哋可能都會轉飛或者係點樣咧？即係經過咗呢一個氣流之後。 冇啊，其實你睇翻個 screen 個 route 咧，佢都係指住香港落，咁變咗見到機場嗰個燈，我諗係跑步嘅，即係嗰啲譬如跑道嘅燈咧，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啊，我哋翻屋企啦咁樣。 大約咩時間啊？嗰陣時香港時間 六 点几度，我相信 黄昏嘅时候 系啦系啦， 嗯系啦。咁如果系嘅话，即系落啦，要降落嘅时候，咁究竟就又经历咗啲咩嘢，先至再发生呢一件即系、大家都唔想嘅意外咧？ 哦，咁架机落地啦，咁落地嘅时候架机就好似即系撞，即系嘣一声喺个跑道度撞咗下，弹起咗，然后就向前冲得好快。咁喺一路冲前嘅时候咧，咁架机就 clockwise 咁样就反转咗。 嗱、我睇翻资料咧，佢就咁讲嘅，嗰、那个右边嗰个降落架咧着地先，即系唔平衡地啊，咁、变咗嗰边受唔到力，因为你成架机砸晒一边嗰个降落架咧，就砰一声断咗，断咗之后咧就更加。整个机的重量就侧在右边断了那边嘛。咁跟住个机翼呢就轰嗨咗落地。引致后来呢就一连串嘅不幸嘅事件发生啦。机翼断埋啊，到后来嗰啲油缸又漏油啊，就着火啊等等咁样啦。 喺机上其实你个感觉系点样，同埋嘅就系会遇到啲咩嘢咁 ,Rebecca。 咁一路冲前啦，咁其实再讲返前少少呢，就係架机其实未真係 touch 到个跑道之前呢， 未 靓 嘅 时候。係未靓嘅时候呢、你已经见到其实有啲好心急想尽快落机嘅人呢，已经除咗安全带去准备即係攞行李呀、之类嘅。咁、变咗佢一向前冲嘅时候呢，我就见到前面有个男嘅乘客，我唔識佢嘅。咁就大字型咁样喺我嘅头顶，咁就飞咗去后边。其实一路转紧嘅时候，佢已经飞咗去后边。系啦，反转啦。咁反转嘅时候，咁其实架机都系因为通常降落都系熄晒灯噶嘛。咁、直至到架机转完啦，停咗啦，咁样。咁其实佢冲前嗰阵时候，我相信可能系架机断个机翼断啦。咁、变咗咧，其实我都见到我嘅右后方咧就缝，即系。嘣一声，再缝咗一下，好大嘅火焰系啦系啦，咁就有阵火焰嘣一声就出嚟。咁我因为听到有声，咁我反应好自然，咁就向后望，咁我就望到个火球喺我度冲埋嚟嘅时候，我都已经拧翻块面啦。咁然后就尽量避噶啦，其实。 但系坐得近，有冇人坐得好近个火球个位置啊？ 我哋嗰陣時就坐喺架機翼後少少，即係通常啲團體飛旅行團嗰啲位置， 靠尾部嗰啲。 係啦係啦，咁變咗啲火好彩嘅係縫咗一下之後咧，佢消失咗嘅。 哦， 係啦，咁相信嗰陣時可能已經有少少，即係可能即係燒到啦。咁但係就唔係話好危險，咁啊少少痛啫，其實都。咁但係就轉好啦，咁啊停低咗啦架機。咁我個人其實就 upside down。 你个人已经 upside down 咗，因为佢已经调转咗啦。 系啦系啦，咁啊， 即系你坐咗一个天花板噶咯，其实 系啦，咁啊跌全部跌，个行李架啲 跌跌晒上嚟啦， 系啦架机就黑掹掹啦，咁然后我其实都好快就除低咗个安全带，就坐咗落去个天花板度啦，咁啊望下望周围，咁其实都好凌乱，咁然后就再慢慢同帮屋企人除低安全带啊，大家坐翻喺个机顶度就。就喺个天花板度啦，咁就睇下大家有冇事咁样嘅，系啦，咁啊，但系嗰阵时就开，其实点解会望到对方呢？咁其实唔系飞机嗰啲逃生指示灯啊，或者着着灯，而系因为后边着紧火， 即系啲火光， 有火光 照亮咗，系咪啊？即系叫做唔好彩的事，但系起码能够一个功能性咧，就系照翻光啲，等你哋可以咧解安全带啊，望下啲屋企人有冇受伤，系咪咁啊？ 系啦系啦，咁然后其实你 feel 到入边嘅温度亦都开始上升啦，系啦咁。 哇，有乜会再爆噶嗬？ 有人嗌啊，就嚟即系哎呀爆炸啦，会咁讲。咁啱啱大家都有啲系除安全带啦，咁啊有一啲咧就你会见到有啲乘客仲喺度倒吊咗。咁你其实喺嗰个 moment 似去咗一个好少，唔系我又唔可以讲话好地狱嘅啫，嗰、那个情况好混乱啊，系。咁有人嗌救命啦，由细路仔喊啦，系啦。 但你自己咧，你自己当时能唔能够保持到冷静啊？ 还好嘅，因为我 冇受伤， 有屋企人，咁大家望咗有冇事，咁见到目测啦，大家都安全啦，咁然后就要諗走啦，要因为真係要离开，因为有人嗌哇架机要爆炸，咁你呢个 moment 你就要諗住走。咁喺呢个时候就有人喺我前面呢就听到把声，就喂呢度有出口，係啦出口，咁见到咁之后走啦，唔好再喺度留低啦。 到底逃走过程有冇遇到啲危险， 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嚟，风骚浮人今日同阿 Rebecca 讲翻呢一单凶案。 当摸上日清晨，秋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 有慰问世界才变更， 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痛。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 这种亲量来自呢个乔家的儿女嘅主题曲啊，十一点半听紧呢个风骚浮人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0%嘅，我哋先听咧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数据显示，截至九月底，预计未来三至四年，本港大约可提供94000个私楼单位，按季减少2000个。今年第三季私楼施工量同落成量亦回落。未来三至四年的私人潜在供应方面，货尾单位有11000个。未售樓花54000個，已批出土地可隨時動工單位29000個。私人住宅一手市場供應數據又顯示，本年第三季施工量只有700個單位，較第二季大幅減少約84%。第三季已落成的私樓單位有2200個，較第二季減少大約67%。轉數快服務早前因為系統維護時遇到未能預見的情況，以致系統一段時間未能提供服務。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接受本台專訪時解釋，是因為將後備系統搬遷時出現問題，現時已經找到解決方法。他透露轉數快服務暫定下個月14號凌晨1點到早上11點暂停10小时测试解决方法是否可行。余伟文指由今次吸取经验，可以同市民以及用户进行更多沟通。他指出下月暂停转数快服务前，金管局会透过银行和媒体提前公布相关信息，让大家事先有预算。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明日展开，12月19日进行投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认为今次选举的投票率并非最重要，参选人能够代表市民心声做好今次选举更为重要。梁君彦接受访问时说，市民有权选择是否投票，但是传统民主派政党表明不派人参选，令选民的选择减少，有关政党应该向选民解释原因。梁君彦又认为，即使民主派不参选，议会亦不会清一色或者成为橡皮图章，因为建制派内有不同声音。 他相信現時廚房冇咁熱的情況下，能夠吸引一些專業、對香港有承擔和有志人士出來參選，預料來屆議會都會高質素。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呼籲國家向較貧窮國家分享新冠疫苗。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專訪時指出，必須增加疫苗的公平性，避免發展中和較貧窮的國家在疫情大流行中落後。他認為發達國家需要做更多幫助窮國獲得疫苗，以共同戰勝疫情，而非只有少數國家成功。印尼是東南亞其中一個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最高峰時每日有超過50,000宗確診，累計近150,000人死亡。他指出醫院不勝負荷，導致很多患者死亡。世界銀行資料顯示，印尼獲得超過1億劑疫苗，近30%人口完成接種，但是城市和偏遠地區接種率差異很大。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今晚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26点，跌130点，成交金额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4点，升99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84.8跌3.4，盈富基金25.58跌6仙，美團272.8升6毫，中國平安56.5跌1.85，比亚迪股份294.8跌7蚊，阿里巴巴164.5跌7毫，李宁是86.65跌7.5，恒生中国企业91.56跌2.4，平安好医生38.75跌了5.75，创维集团4.38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3.67，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5，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1点，升120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04美元，卖出1,79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啦，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湾渔心海景酒店嗰段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龙尾排到去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重复多次，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南湾渔心海景酒店嗰段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咧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 园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东涌屿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九至十二，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 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生日快乐。 老人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知唔知今集嘉宾系边位？ 今集嘉宾好劲啊！ 佢系广播界嘅活字典， 知道晒香港音乐嘅发展， 个个见到佢都会好俾面， 直头系香港电台嘅经典。 系佢， 新歌张文新， 呢、這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范围啊，11:08，27度气温，相对湿度71%。不可思议呢个环节咧，今日同 Rebecca 倾偈就系1999年一个空难嘅事件啦。咁头先讲到咧，就事件发生咗啦。咁啊有啲火光啦，咁亦都好彩，即系叫做好彩啦吓，不幸中之大幸咧，佢系揾到一个出路可以离开嘅。到底跟住又点咧？ 咁嗰個時候啦，咁屋企人都會諗，即係啊，尤其是我婆婆啦，咁佢就話啊，你哋後生嘅走先啦，我年紀都大啦，即係都人一世物一世，你哋走啦。 但聽呢啲好傷感㗎嗬，即係喺呢個危難嘅時候，冇年紀之分㗎，唔通老人家就要留低咩？老人家都可以繼續安好咁生活噶嘛，系咪先？ 但系又明白，因为其实有好多时候你睇到咧，空难嘅现场咧，佢都系叫你，如果系嘅话咧，就系搞掂咗自己先嘅。 冇错， 系啦。咁所以其实喺嗰个时候嘅话，我谂你系真系一个人生交叉点，系一个挣扎咯，系咪？ 咁收尾点啊 ，Rebecca？ 你 收尾其实即系都复杂咗，系好伤感啦。你谂下，你同屋企人系个 moment 生离死别，咁我唔想走嘅，咁话唔走啊，唔讲一切要走就一齐走啦，咁样。咁啊，大婆婆都坚持就系话你哋走啦，即系你哋后生唔走，仲留喺度做乜咧？咁 咁 咁啊，走啦。咁啊，我就喺我8个嘅屋企人里边，我系第一个去出口 嘅愿望， 系啦。咁其实第一个是因为我想看看出面什么环境，然后再慢慢协助家人一起走。 你是正确的这做。 咁一路爬，因为其实我唔敢企起身行，因为地下好多行李啊成啊咁样。咁係撥开一路搵地方爬，就去头先嗰个有出口嘅地方。咁见到一个出口其实唔係机舱门啦，係一条裂缝。 咁裂缝听落好似好细，够唔够人爬出去呢其实。 我諗夠側側，即係我諗一個人咁 樣勉勉強強咁 攝出嚟咁樣係咪？ 係啦係啦。咁喺嗰個 moment 咁，即係問一問，啊、其實係咪真係要跳落去咧？咁你個地下，你我喺海啊、草地啊，停跑到完全唔知道。咁、但係你嗰、那個 moment 嚟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出口，你跳唔跳？ 但你望落去黑漆一片咁啊， 漆黑嘅，同埋其實你望唔到出面咩黑黑掹掹咁樣。 咁你咪唔知道你自己要跳幾？ 佢唔係話即 係 草地定海， 又或者就係嚇落去係佢著地係咩情況嘅喎？你係搏一搏嘅啫， 真 係 搏。咁嗰陣時我就攣住只有鼻，因為我 assume 可能係水，係啦，咁就跳出去。咁、跳咗出去嘅時候，就我坐咗落地下。咁原來係我係喺個草地度。定係跑道度，即係一個平地嚟嘅，咁但係有少少高度嘅，咁所以我跳落嗰時我都企唔穩，咁就坐咗喺度。咁嗰陣時就有個消防員係啦，咁嗰時就已經扶翻我起身，同我講起身啦咁講。咁然後我表妹咧，咁嗰陣時大約係四至五歲到啦，咁佢就喺我後邊，咁就個消防員抱佢落地，咁啊抱咗我哋兩個，即係settle咗兩個之後，就同我哋講喂。走啦，好危险啊！ 唔好留喺度， 系 唔好留。系 啦，要走啦。咁我同佢讲，我屋企人喺入边，你可唔可以带埋佢出嚟先啊？咁佢话唔得啦，要走啦。咁讲，咁然后我望翻架机，即系望到我先知道，哇！原来架机好大火，喺个机尾度完全系一个火球嚟嘅。系啦。咁当时个天气其实好差啦，好大雨，好大风。咁我又当时我戴眼镜，我又冇咗副眼镜，其实我又唔系睇得好清楚。咁佢就话叫我哋跟住跑，系啦。咁就佢就可能系我唔记得咗系拖住我表妹啊，定系抱起我表妹咧，咁就跑，唔知跑去边，但系跟住跑。咁一路跑横风横雨，咁慢慢跑咗一段路咁样啦。咁我已经一路跑一路望翻转头，咁我都睇下我望唔望到屋企人出嚟。咁但我真系望唔到，个能见度好低。咁我直至到我望唔到飞机啦，咁个消防员就即系 settle 咗我哋喺一架消防车嘅隔离，就叫我哋啊你喺度等一等啦咁样。咁然后佢就翻去救人啦。 都好快，因為其實你呢件事咧，佢哋嘅即係香港國際機場嘅航空管制員，佢直接預見咗係可能會有咁嘅事發生，所以其實你都見到佢就真係好快，可一分鐘或者兩分鐘，其實佢機場嗰個消防隊已經係呢件意外發生嘅時候咧，係立即趕到現場。 所以你一落跳落地已經有消防員喺側邊協助你，因為如果咧即係佢哋真係有意外啦，先再打電話通知，再等佢嚟咧，就可能個嚴重程度又提升啦。 嗯， 咁而家咧就死亡人數係三個啦嚇，咁啊。即系虽然不幸，但系咧嗰个人数咧就唔算话，即系好似一般空难咁。哇，有啲真系更加大咁样数字吓。咁后来即系你几时再见翻你屋企人？ 咁喺架消防车隔篱避雨，唔好 ，sorry， 系淋雨。咁啊淋咗都好长时间。咁其实个人又好冻啦，又湿晒。咁就尝试打开个消防车道门，就入去避雨。咁。相隔了一段時間啦，咁就有另外一架車，咁我唔記得其實係救護車啊，定係嗰啲即係機場嗰啲巴士啊，咁就車咗我哋有一堆人啦，咁就去咗一個候機室咁嘅地方室內嘅，咁你就見到個有個 signage 咧，就寫住華航空難，我諗係應變緊急應變中心啊之類類嘅嘢，咁就進行一個分流。咁入到去，咁我表妹完全冇表面嘅傷痕啦，咁佢就去咗一個另外一個等候區。咁我因為嗰時有翻室內光啦，咁見到原來我手同腳都燒到，咁於是乎我就即係安排喺一個輕傷嘅一個等候區度等。 咦？但係你幾時燒到㗎？其實即係嗰個過程之中，係嗰火球嘣一聲嗰下。 是啦是啦，但是那时因为你个人因为逃难中啊，或者你的注意力分散了，所以一直都不觉得我自己受了伤，我只是觉得有少少痛。是啦，咁到我想我一路等，其实我没有电话啦，我亦都不敢周围走，我一路都见不到我家人。咁啊，去到医院我就终于可以打电话俾我妈咪。咁其实我妈咪同埋我冇即系冇去到旅行嘅亲戚啦。咁啊，逢电视已经见到出现咗意外咧，咁就即刻 好担心啊！ 系啦，通打电话去旅行社，咁然后即系 check 翻啲受伤者名单啊之类。咁佢大约知道我哋系边间医院，因为我自己就一个人去咗明爱啦。咁我屋企人又去咗另外一间医院。咁 媽媽佢哋咧就去咗睇咗我婆婆啊，因為嗰邊多人啊嘛，咁啊先處理咗嗰邊，再嚟揾我。 婆婆嗰啲係冇事係嘛？佢哋 係啦係啦，好平安地，好感恩咁。最多是因为可能是啲嗰个安全带勒到瘀咗啫，其他你话烧亲啊撞亲啊完全冇咯，系啦，即系好感恩呢样嘢，真系好好彩。咁反而即系知道我哋坐前后后啲团友啊，有啲都受咗伤啊，同埋之后我哋都联络翻个领队，都知道其实我哋啲团友都有受伤嘅 case 咁样咯。 嗯， 系啦。 哇，听你咁样讲，我都即系好似身历其境咁样嗬，真系喺一个灾难嘅现场，实在系真系不能想 象。其实咧，嗱，我想问 Rebecca， 咁好多人咧就当研究咁讲啦，其实坐飞机边个位最安全咧？咁亦都係呢一個空難事件中嘅一個好重要嘅目擊證人啦。如果你睇翻咧，其實你會唔會有答案啊？即係如果問，其實坐飛機邊個位最安全咧？咁樣 我諗冇啊，因為如果你坐飛機啦，通常都會有條安全嘅片教你例如你著嗰個救生衣啊，或者到時會有個氧氣罩啊、逃生路線啊、逃生指示燈。但原來去到我個 situation， 全部都用唔著。 哦，係啊，係啊，係咯，海一片 黑掹掹啊，因為你裏邊完全你唔好話咩，你直情係嗰啲咩水泡著住又吹下佢，完全冇係咪咩？甚至跌落嚟嗰個氧氣罩有冇跌到啊？ 有嘅，但系因为碰撞而跌出嚟咯，即系但系你个 moment 你都唔会有需要要去吸，或者都冇。 同埋嗰情况都 upside down， 系啦 ，upside down， 佢冇同你讲到究竟你应该系点样，系咪？ 咁你作为一个过来人啦，你即系嗱咁唔好彩啦，撞到件事，咁虽然亦都系叫不幸中之大幸啦，咁啊冇太严重嘅受伤。你有啲咩嘅劝诫翻？如果坐飞机嘅人，即系有啲咩要留意嘅咧？如果你作为你过来人嘅身份。 安全帶真係一刻都唔好除，除非你真係要去洗手間冇辦法之下，我覺得救我一命嘅都係一條安全帶，係啦。Even 你話真係去到完全駕駛安全停定，我覺得自己係安全，我先會除咯，因為你冇辦法，你見到嗰個人咁就飛出後面，而我覺得佢係好 highly possible 就係。死咗嗰一個嘅時候，我唔敢。之份到我而家呢刻，我都有呢個咁嘅習慣，或者我同咗有啲我識我嘅朋友啦，講翻我呢個遭遇嘅時候，咁佢哋都會係條安全帶咁樣咯。嗯、 你而家對唔住，你而家坐飛機咧，會唔會有少少陰影啊？仲 而家冇啦，即係隔咗咁多年。咁但係空難之後嗰一年咧，我坐飛機都驚嘅。唔好話坐飛機，我連坐香港啲莫名小巴開得快片彎嗰啲咧，我個心都會有唔舒服。係啦，咁但係因為一你婆婆好中意去旅行啦，第二就係其實知道飛機都好似好難避免，咁所以都喺之後嗰年嘅暑假咧，咁我哋一家都會再試去旅行。咁去旅行嘅過程係開心嘅，咁啊係降落嗰個 moment， 大家都會手拖住手，即係我哋俾啲 support， 我哋過咗呢段時間就過咗㗎啦。咁變咗即係漸漸地都呢個陰影都會隨住時間減少啦，係啦。而我五歲嘅表妹大咗之後，亦都做咗個空姐添。 哦 ，very good 嚇、 啊，係、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個過程唔單止你話即係有安全帶啦。如果我聽你嘅敘述嘅話，係咪其實實際上有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例如架機未停定啊，就有好多人就會起身啊，攞行李啊。其實我哋呢啲咁樣嘅即係守則，我哋係要守噶。如果唔係嘅話，就隨時會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咧，都會係幾難搞啊！ 好危險添啊！ 係啊，甚至即其實除咗你保護你自己之外，其實你亦都保護緊身邊嘅人，包括可能救你嘅空姐啦、消防員啦。就因為其實我喺社交媒體分享完之後，都有空姐啦，有當時救援嘅消防隊啦，機場嘅特警都有即係講翻啲佢哋啲即係嗰日嘅發生嘅事，即係將一啲我唔知道嘅片段擺入去啦，同埋有啲嘢佢哋會係remind 就話翻俾人聽，哦咁樣。应该咁做啊之类， 即系我哋从不幸嘅事件揾出一个比较正面嘅信息，就系、是、以后大家坐飞机就要小心啲啦。从呢一件不幸嘅事件，我哋唔希望一次都唔好，半次都唔好，唔好再呢啲事件发生，系咪啊？ 啊，系啊，即系唔关话系边个航空公司事啦，因为其实意外嘅嘢就真系意料之外，你唔会预知到系即系咩情况，同埋即系可能有人会谂，哦，其实飞机嘅意外率比任何交通工具都要低嗰阵时候，而你去放低你嘅警戒之心，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咁咯。 咁就会唔会谂紧嘅就系话，嗯，嗰两支下下签。 好多人都有问我，系啊，即系啊，系啊，但系我冇一嚟我 写乜嘢咧？ 我唔见咗支签啦，第一，第二我都冇去考究去写乜啦。咁而我哋即系一家平安咗之后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去还神系啦。咁而我自己而家每年都即系尽可能啦，都会去泰国嗰度拜神同埋还神嘅。 嗯， 最紧要一家人都平安，大家都平安。 好，咁啊，多谢晒 Rebecca， 希望大家都保持身体健康，好唔好啊？好 ，Thank you， 多谢 Rebecca 啊，多谢晒， 拜 拜， 拜拜。 抬头望白天极暗，垂头亦望不到光晕。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之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脚在震，畏惧的大泪光俯瞰。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课？悬崖边清晰听到。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光。彷徨不安，葬于海浪跌撞，靠每步走出的宽广，期望可找得到答案。啊、 十一点五十六分，听紧呢个风骚范围。咁啊，头先咧听完 Rebecca 嘅访问啦、嗯，其实咧即系我自己咧即系离身啦，即系我都系嗰啲咧比较心急嘅人嚟。咁你都知啊，识我咁耐，咁我都系有时都会系比较即系停咗个地噶，停咗个地，但系仲行紧嘅时候咧，我就会开始掹嘢啊。行緊 嘅，我好憎呢啲乘客嘅。你做咩咁緊張咧？ 我唔 知 點解有時 我係 心急，有時翻屋企啊，即係翻香港嗰下咧。 咁但係佢都唔俾你出噶，好多時候你都係要等 你諗住第一個落機又長抽啊！ 所以我聽完阿 Rebecca 訪問，我會堅守呢個信念， 真係要小心。 咩問大家聽完之後都得到呢一個叫做少少嘅 知識啦、 教訓或者咩都好啦， 警惕一下自己。 因為成日大家都唔明噶嘛，係咪？突然之間佢可能一定要將你啲行李一定係一係要擺喺上邊啊，一係就要擺喺你。 前面嘅，唔知点解嘅。但系其实呢啲嘅啲守则，我其实系啲安全嘅守则，必须要遵守。 因为咧，如果大家嚟试有咩事咧？嗰啲空中小姐或者救援嘅人员都要去帮你嘅，咁咁啊为大家咧制造少啲麻烦，咁啊尽量大家坐定喺度， 系 冇错啦，安全至上啊。 我反而有啲蛇龟嘅，去到酒店咧，我会做咩咧？去嗰个楼层咧，我睇下逃生路线。 哦， 我真系 但你睇完你记唔记得？ 系啊，冇用噶， 若莫之咪得咯。即系有冇知道自己嘅房喺咩位置？ 走左定走右？ 系啦，走左咪好咯。另外就系、是、真系飞机降落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曾经后生少少嘅时候，一降落咧，我耳仔又痛到爆啦。 吞啖口水咧。 食香口膠 冇用，真係冇用，全部冇用。 食香口膠都冇試過，有冇試過？ 試過，全部所有大大打喊路啊等等，我都試過。 你叫馬小玲冚你一巴，或者得下次一巴冚 或者之前我冚暈佢咯，係啦，咁又會好啲咯，係咪？ 咁於是我就次次就一即係一靚掂地嗰下咧，我就好緊張，我就扶到實。 你為咗呢件事好緊張啊？即係你為咗耳仔唔舒服而好緊張， 係啊，同埋都驚，好驚 咁點解？ 我覺得搭飛機係雖然係好中意坐飛機，但係如果搭飛機有啲乜嘢遇到嘅話，你覺唔覺得係好彷徨㗎？係 啊， 我可以做咩？我冇嘢可以做啊，只可以你話俾我聽做乜我就做乜。 所以頭先聽 Rebecca 講十幾分鐘嘅過山車，我諗真係好驚。 有時遇到氣流我都會驚㗎，同埋你嗰一下遇咗氣流咧，係 啊， 即係你個機突然之間轟一聲咁樣咧，嗰個離心力，我覺得係好恐怖， 好折磨嚇。好，咁希望咧唔會再呢災難發生啦。今日再一次多谢 Rebecca 下个礼拜嘅不可思议咧，我哋咧而家咧 预告一下， 系啦， 嗯、 泰国有一样嘢咧叫金童子，嗱唔系 Richard 或者唔系 Golden， 系啊，唔系嗰个唱歌嗰、那个金童子，意思即系嗰边咧有啲叫养鬼仔啦，呢、三个字大家会熟悉啲啦、到底呢一样嘢系点样嘅咧咁啊，我哋已经有一个访问，我再做一啲资料搜集，听搵多一个嘉宾，听可唔可以讲呢样嘢，好唔 好？ 好 啊， 好啦，十二点钟之后， 系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就系、是我哋一阵间会有一个。问答游戏啦，咁但系亦都可以有点唱嘅环节，会喺十二点半嘅时候接听你哋嘅电话嘅，就1872388，1872388，希望大家快啲打电话嚟俾我哋啦，因为 Tiffany 已经等紧你嘅电话咯。 唔知有冇人专登点唱俾我听咧？ 有嘅， 叫你话咩啫？冇嘢，或者有 叫你节叫你节俭啲啊？知唔知咩叫叫你节俭啲啊？ 悭啲啊嘛，明啊？ 悭啲啦 ，baby， 就咁讲咯，你对佢使乜嘢？ 我尝试咧，对佢。温柔化啲啊！ 唔使咧， 真 系 真 系 有人点俾我咧。 唔系呢个系佢个用处嚟嘅，我哋要咁样踩佢嘅话，啲人先至会可怜佢噶嘛。我哋帮紧你啊！ 咁、你节俭啲咯吓。OK， 我先睇十二点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接种疫苗，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风险相对马拉松更低。社交媒体 Facebook 宣布将公司名称改为 Meta。公司创办人朱克伯格话 ：Facebook 喺今时今日通常被视为一间社交媒体公司，但佢形容公司嘅遗传基因系创建技术联系人与人，而元宇宙系下一个科技前沿领域，就好似当初公司搭建社交网络一样。今次改名的決定是在 Facebook 一個有關增強現實與虛擬實境的發布會上公布，分析指反映了 Facebook 對建立元宇宙的野心，而這個經典科幻術語代表了 Facebook 對虛擬世界工作和遊戲的願景。公告顯示 Facebook 亦會更改公司的股票代碼，12月1日生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今晚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1点，跌114点。成交金额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4点，升99点；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咧，十二点答二咁啊。第一咧，我哋就预告咗啦，一答半开始又有呢个点唱时间啦。 冇错， 电话咧，阿 Tiffany 姐姐已经接到咧，手都即系 演埋啊，系啊， 演埋啦， 要 帮 我捻下先。 因为好多电话吓，咁同埋网上好多嗰啲点唱，有个人咧话要点万个人为首俾你啊， 唱咪得咯， 阿马强强 系啊， 系啦，同埋一个二呢，唔知点解要点咗多情俾你听。其实阿 Sarah 你知唔知咧？佢嗰次讲咧，佢少年轻狂嗰啲故事咧，好多人话中意听，因为下一句先吸引啊嘛。年轻狂成日上床咧，啲人想听多啲呢方面。 系哦，佢想听下一句系嘛？ 系 啊，想听下一句嘅故事。咁你都唔系好想听？ 分享下你， 即系谂下你个样啫。 但你一上就落噶啦，有冇听啊？ 因为好学，一瞓唔着。 唔多谢啊，各位朋友嘅支持。好，呢个时候我哋，你又知唔知？ 问答比赛现在开始 yeah, yeah. 主持梁博士、 oh yeah. 李婆 同埋 四眼龟好嗱，我哋有条条强啦 吓，冇错。 喂，条条强啊，不如我问先好嘛？咁 好， 你做咩？ 你噶咯， 你揿住手 准。两秒我哦，凭实力攞高分， 你啊，凭实力实乞食。 呢啲我唔教你哋嚟， 凭实力迟早瞓到直， 够啦，改句啫，你讲两句。 凭实力其实冇乜力， 系佢想话俾大家听，佢有实力啊呢方面。系啊， 喂嗱， 呢啲咪就系卢海狗啲嘢。 你对阿鹏哥唔尊敬啊吓？ 我系咁叫佢噶， 系啊，我 佢唔嬲噶。 冇错，因为我呢叫梁鸡 cat， 有个 Sakura 佢话梁鸡 cat 啊，我十几岁听三个字揾啲心噶啦，咁样样。诶，后来咧。我喺度听咗风骚快活人，而家你做翻好开心啊！咁一点嘅歌俾你听啦，好唔好？ 好 啦，嗱，先我提过咧，我哋有阿强强四眼龟啦，咁所以我今日问四眼龟嘅故事嘅。 系，请讲。 好啦，四眼龟就乌龟啦。 你熟悉咯，关于你嘅样。 我未必噶。 我跟你。 我对自己迷迷糊糊嘅。 两位朋友，首先我讲咗先，一阵间你系拣一个唔啱嘅答案、 哦、 ，OK， 四个答案， 啊、 有一个唔啱嘅，好唔好？讲咗先啦， 好， 四眼龟咧，即系乌龟咧，经常会喺 turtle 喺日啊太阳底下晒太阳做日光浴嘅， 系 点解咧？四个答案，有 一个 系 唔 啱嘅，第一，乌龟晒个背脊个壳。主要是補鈣，因為陽光有利於骨骼的生長，令它的骨骼的殼堅硬一點。第二，陽光中的紫外線可以殺死烏龜殼上面或者身上的細菌或者寄生蟲。第三，温暖的陽光會令它有安全感，睡得更加好，休息得更加好。第四，阳光提高佢嘅体温，正常啦，你一路晒会热啲啦吓，促进新陈代谢同埋加速对食物嘅消化。以上四个答案有边个唔系正確嘅呢？ 你讲系， 我觉得 阿肥油啊， 唔系，我唔理肥油。 肥油明 肥油， 我哋个 technician 佢明明唔系花衣家，佢都要走嚟玩。 明明证明 我 哋， 我哋啲问答， 我哋啲问答几吸引啊！佢又話：唔好講，唔好講。 嗱嗱， 抽牌，抽牌。 我反而覺得係 boy 唔啱，紫外線殺菌。喂，只龜 紫外線係 殺菌 嘅啫， 但係衫都係要曬嘅。 只龜佢唔知啊嘛。 喂， 人 我覺得咁樣喺大自然世界有啲嘢咧，佢唔使讀書 嘅，係 佢唔使讀完書先知 嘅。你睇佢幾緊張？ 係啊，咁即係咯。 我就 拣 B， 我拣 B。 但你唔同意咩？大自然世界 系， 佢哋唔使去上生物堂先知道要咁。咁嗰啲乌龟上完生物堂先知要屙蛋喺啲沙滩，揞埋咗佢啊？ 系 唔会噶嘛？ 得你随便讲。 我唔会拣呢个，我都唔会拣呢个。 同埋咧，你咁都奇怪， 点解咧？ 猫仔 唔使咁怒气嘅。 猫仔 识得自己咧去同自己冲凉 吓， 系 当然你可能妈妈教嘅，但系妈妈又系边个教咧咁样？ 妈妈咪就妈妈教咯。 有一个传闻，唔知你有冇听过咧？猫咧如果病咗咧，嗱讲嗰啲放养猫，佢自己识得搵啲草药嚟食。 知 系啊，你有冇听过？ 我梗系知，我听过。 咁唔通佢又上过中医学院啊？ 哇！得，唔好 怒气，唔使怒气， 我都系拣 B， 我拣 A， A 系咩嘢话？ 乱嚟，你态度好少少啦。 系咯，我根本我而家好似买六咩咁样噶， 系咪？ 系啊，我发觉我唔谂嘅话就啱噶啦。 系喎，你上个礼拜你中晒， 我全部中啦。 宝钙，宝钙。 B 就是紫外线杀菌， 紫外线。 第三，温暖嘅阳光可以令佢休息得更加好。 佢 第四，提高温诶规律晒太阳咧，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促进对食物嘅消化。 嗯，D 啊。佢唔需要新陳代謝，同埋你提高咩咩 邊一個唔係正確嘅答案？ 錯， 邊一個 不是 錯？係邊個唔係啊？ 你係咩話 啊？ 邊四眼龜 係紫外線殺細菌錯。 邊人啊？ 我覺得殺細菌係啱嘅，應該 係。Sarah 咧？ 我係由 A 變咗 D 嘅，而家係 D 嚇 D D 最第四個係咪 D D 冇人啱 哦，冇人啱啊！即係 B 同 C 啊。肥油肥油揀 C 啊！我揀肥油，我揀肥油， 我都揀肥油，肥油，肥油， 肥油啊！ 嗱，真係衰咗嘅話，我哋大家都一齊唔開心啊！ 肥油原來係隱性博士啊！ 肥油，肥油， 肥油 啊！ 肥油， 肥油 ，C。 今期六合彩開咩啊？又啱啊！ 肥 油今年落咗开咩啊？我哋跟佢买落 咗， 好劲啊！ 肥油先系博士 系 啦， 系啊， 智者嚟 嘅。 好啦，翻嚟我哋继续有另外一个回合， 冇错， 翻嚟有陈明熙嘅《星之静》。 车声已累，钟声已累，需要睡。 知唔知第二回合李婆？ 好啊， 好嘢！ 各位朋友，李 紧嘅系乜嘢节啦？ 万圣节， 你上次讲过啦，鱼同虾同蟹打交， 就因为系会虾会赢赢嘅，就系Halloween，虾会输啊！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同大家要问一条有关于万圣节嘅问题啦。好啦，嗱，其实咧万圣节咧有好多啲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好有代表性嘅嘢嘅，例如咩黑猫啊、南瓜啊、 蜘蛛、 女巫啊嗰啲咁嘅嘢啦，系嘛？即系其实啲细路仔都会扮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冇错啦，蜘蛛就中咗我今日想问嘅一样嘢啦。其实咧，佢亦都会有好多有关于呢啲咁样嘅故事，又或者嘅就系佢哋自己嘅啲嘅睇法。咁啊，当然啦，究竟万圣节系点嚟咁，我哋就唔会问啦，系咪？但系我想问一下嘅就系话，原来相传啊，喺一啲会庆祝万圣节嘅一啲国家，其实咧亦都各处乡村各处嚟嘅。但系佢哋大家都会认为觉得，如果你喺万圣节嗰度见到蜘蛛，等于有啲人都会讲过，就系话，譬如可能喺一啲就系黑色星期五嗰度咧，千祈就唔好行过、揽过嗰啲楼梯啊，或者唔好见到呢个黑猫，系咪？ 我谂唔止系星期五，任何时候都唔好行个楼梯底面。 佢哋都话其实系危险嘅，可能会有啲不幸嘅事会发生。咁但系如果相传话喺万圣节嗰度见到蜘蛛，意味住乜嘢呢 ？A 会有不幸嘅事即将会发生。B 心爱嘅人佢嘅灵魂正系守候住你。C 咁几好啊，心爱嘅人嘅灵魂。 但系未必系好嘢噶嘛，有时系咪会有身边嘅人即将会死去？嗱，因为其实万圣节呢啲咁样嘅嘢，可能系已经系源远流长噶啦，即系可能系传说嚟嘅啫吓。而 D 系会有一啲发生喺你身上会纠缠不清嘅事，纠缠不清嘅事。系啦，即系好可能有好多嘢啊， 弟弟强实为 搞嚟搞去都搞唔掂啊，嗰啲咁样嘅嘢 ，OK， 好， 好啦， 四个答案。 如果你喺万圣节嗰度见到蜘蛛，相传咁样嘅话，系意味住啲乜嘢呢 a 会有不幸嘅事发生。哇，肥油而家喺度谂紧， 嗱佢真系唔够我嚟 喺度思考。 咁我哋今日肥油好咧，佢今日手巧喎。 我睇下佢，佢未拣嘅。嗱，而 B 就系心爱嘅人嘅灵魂正系守候住你。C 就是会有身边的人死去，而 D 就是一些发生会让你觉得纠缠不清的事。 肥油揀什么？肥油 二 是什么？ 心爱的人他的灵魂正是守候着你，这个就是肥油的答案了。 信不信呢？好 信 不信呢？古有万圣师表，万世师表，今有万圣师表，我就是万圣师表了。 是 我系小乜嘢？ 你系万圣师会话？ 你系咪查万圣油噶？ 万圣油， 万圣油，哇！ 人哋老人家查第只噶嘛？ 哦 ，OK， 好慢噶嘛呢只，可以啊？ 查得万圣油多 啦，万圣师表。 我拣 A、B、C、D、D。 纠缠不清， 我本来想拣呢个， 因为蜘蛛咧，你知唔知佢布个网啊，几密啊？ 哦，好似个天罗地网咁样。 冇错啦，我就系凭呢一点。因为本身我都是一个蜘蛛的 expert， sorry， 不好意思，个口又放屁， 蜘蛛专家，所以我拣多，系纠缠不清。 肥油系咩啊 ？A、B、C 定 D？ 佢拣 二，心爱嘅人嘅灵魂会守住你。 肥 油啊，跟肥油好冇？ 买佢嗰门。 好，正确嘅答案系。 B 心爱嘅人嘅灵魂正系守候住你啊！ 犀利， 肥 油好犀利啊！ 肥油好犀利啊！ 哇， 系啊！计我上个礼拜之后咧，我觉得好犀利啊！ 我一跟佢即刻又赢啦！ 系啊，肥油好嘢！ 好啦， 马上交俾。 如果我呢条都识咧，我就请佢食一杯雪糕。 好，要饮嘛？好啊， 一杯雪糕。 肥油仲食雪糕， 万圣油雪糕系咪？ 万圣油， 滴啲万圣油。 阵间真系有听众问喺边度买啊？万圣油，我都唔知点算啦。好啦， 好啦，问题 到你。 关于呢一个马拉松嘅， 系 上个礼拜马拉松比赛啊， 举办咗啦。 嗱，1908年咧就有个奥运会，就个马拉松比赛。咁咧嗰阵时咧个皇室咧就想将个起点咧就设响温莎堡嘅大门外边。 嗯， 点解咧？ 嗯。 第一 A 就方便咧啲仔女透过窗嗰度睇比赛。 嗯。 B 就系话呢个温莎堡好阔，多啲人睇啦。 嗯。 C 就系冇原因嘅，是但咧呢度举行咧，因为终点咧就系嗰个百城体育场。D 就系话当时个英皇啊爱德华七世啊好晏起身嘅，佢又想睇比赛，啊就喺楼下啦咁样。 嗯。 四个答案。 嗯。 A 方便仔女睇。B门口宽阔啊，大家好多即系平民百姓一齐睇。 嗯。 C 就 冇 原 因 嘅， 隨意。呢就係英皇，當時英皇愛德華七世好硬起身啊！ 我跟肥油，肥油揀咩？我揀 咩？啲一啊！ 我跟佢，一 爱德华唔系先，你会唔会觉得佢啲选项都好求其？ 喂，有时好运好运嘅人咧，喂人哋求其笃个张飞就中噶啦。 我上次咪就咁咯， 系 啊，我唔谂 就 咩？ 诗 就 系话都系答案就系好求其啊，是但啦，就喺我温莎堡门口啦。 我跟肥啊，一。 我覺得我會鎖定 C 同 D 喎，我反而 嗱佢有冇偷睇噶？ 冇啊，佢冇 啊， 佢係睇緊報紙嘅，唔關事噶。好遲起身 D 我都跟 肥肥又係 A 我跟 肥 我跟 A 係啊一 我跟肥啊。 正確答案係 正確答案就係我要買杯雪糕俾肥油食。 哇！肥油 真係一。方便啲小朋友就喺佢哋个推开个窗嗰度睇， 系啊嘛， 肥 油 你真系好犀利，其实 识噶， 其实你系咪养鬼仔噶？其实 系啊，你可唔可以咪讲嗰个笑话？ 其实你系咪巫师 啊？好犀利啊！ 佢听过， 我都听过啊！ 原来呢题佢听过， 多才 叻仔啊！ 真系睇佢唔出。 好啦，喂，翻嚟咧就系点唱嘅时间， 1872388， 快啲打电话嚟啊！ 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脚步盘山。我这多的好心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几个说落雨花。身边到怀里，也想讲哲理，求说服引领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 今日就关于爱的碎念，林奕康呢一首歌啊，12:29，27度气温，相对湿度67%。星期嘅12月29日，我哋翻嚟咧就系点唱嘅时间噶啦，朋友们咧可以打嚟1872388啦。今日天晴，今晚多云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好，先听咧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 新一期綠置居今日揀樓，當中包括鑽石山啟鑽苑、柴灣蝶翠苑、青衣青富苑同埋八百幾個租者自其屋計劃回收單位。有揀樓嘅市民心儀啟鑽苑嘅單位，話會努力賺錢供樓；亦有市民因為財政狀況揀選租置回收單位。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梁文廣話：相信綠置居同租置回收單位受歡迎程度不相伯仲，但對青衣青富苑嘅銷情不太樂觀。金管局公布負責營運轉數快系統的結算公司將在下個月14日凌晨1點到早上11點進行系統維護，轉數快將在有關時段內暫停服務，並對公眾所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轉數快服務在今個月17日因為系統維護時遇到未能預見的情況，一度未能提供服務。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接受本台專訪時說，上次主要是搬遷後備系統時出現問題，下個月暫停服務是測試解決方法是否可行。他指吸取經驗，可以同市民做更多溝通，將會透過不同渠道公布信息，令大家有預算。美國貿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國同中國的貿易紛爭激烈，情況危險。他同中國交涉的目標是替世界兩大經濟體的貿易關係降溫。戴奇同美國全國養雞協會會面時說，目前美中關係感覺好像一堆乾燥火種，一個誤解就有可能引發巨大火勢，對所有人造成非常劇烈的影響。戴奇早前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通電話，討論同中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他說目標是降溫，讓雙方有冷靜的關係和溝通。他說中國擁有巨大市場和人口，他們全部都需要食物，中國需要進口農產品，美國可以供應。南韓新增212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突破36萬宗，另外新增9名患者死亡，累計2817宗死亡病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大致天晴，今晚多雲，有一兩陣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下週初至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441点，跌114点，成交金额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4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8跌3.4，盈富基金25.58跌6仙。美团是272.8升6毫，比亚迪股份292.2跌9.6，中国平安56.45跌9，阿里巴巴164.1跌1，李宁87.3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91.52跌2.8，平安好医生38.75跌5.75，创维集团4.45升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7，日元113.66，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5，人民幣6.391，英磅對美元1.38，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5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4点，升104点。 港金現價報16,66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4.82美元，賣出1795.3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开麦 with CIBS。 Namaste， 大家好 ，I'm Sukum， 我系 Please Dancer， 我系尼泊尔人，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If I have a chance to do a radio program, I will be working with kid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37、38季接受申請。 詳情請瀏覽 cibs.rthk.hk。 你嘅廣播平台，你嘅開麥機會。 Anyone can go on air. To be yourself and believe in yourself. 守護香港，由我哋主動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方便市民記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逢星期五嘅话就会有我哋嘅点唱时间嘅，喺呢个时候我17233888咧已经接到咗好多嘅朋友嘅电话啦， 冇错啊，真系好多朋友电话吓， 多谢。 好，不如听第一个郑小姐先好冇？ 郑小姐， 郑小姐你好， 你好啊，三位主持 ，hello， 好开心啊，听到你哋把声， 多谢你啊， 佢真系好开心啊，把声， 系啊， 郑小 姐，我真系好开心。真係好聽，你把聲都好聽啊！鋭鋭，我同你差唔多啫，係要 咩咩差唔多，身材差唔多， 一五三， 大笑姑婆， 係好開心，開心咪好咯，係啦。 對唔住，你唔好介意我咁樣講啊， 我點會介意啊？ 點會介意？ 系啊，因为我好开心，因为好，因为咧，我今日好好彩，我头先又好似肥友咁估中你哋三个， 真系 个答案， 好似肥友咁。 啊，肥友开始红啊，肥友， 肥友开始。 O K， 我都请阿郑小姐食一杯雪糕，系唔使讲。 多谢，哎，我唔要万圣油，唔要万。 好犀利，阿郑小姐听，好留心听我哋嘅每一样嘢，真系吓。 真系忠实 fans， 佢唔单止系我哋三个嘅 fans， 仲系我哋二台嘅忠实 fans。 好好好， 系咪啊？ 绝对系，绝对系啊！我绝对系，因为除咗系你哋咧，我系好中意。Albert Ausica， 二 千零歌作重唱同埋音乐情人，唉，真 系 好好听，晚晚都听。万一机会听唔到，就算我听完之后咧，我都会节目重温，系咁 loop， 系咁 loop， 包括你哋呢个节目。 多谢， 再听一点，嗯， 多谢晒，多谢晒， 好开心啊！因为咧，我想送啲歌咧，就送首先送俾三位先，跟住 Albert 啦，跟住郑子诚，跟住精灵一点嘅主持，跟住就所有我爱我嘅人，同埋我自己先送俾我自己，跟住最尾系送俾全世界。所有聽眾 啊，好嘢，好嘢啊，好開心！ 咁咧就希望大家咧，都係啦，保持年輕嘅心。好似頭先你哋對上啊 Sam 咧，我都係佢歌迷嚟噶。咁我好中意聽佢，好似佢咁樣講，保持一個平常嘅心，聽住你哋風騷快活人，跟住迎接每一日。 正，所以你揀咗呢隻歌，本來就係講最年輕的 The Young Ones， 係咪？ 系啊， 金童子， 哇， 真系识拣啊！呢歌好好听。好啦，咁啊送俾郑小姐，多谢晒你吓， 希望 继续支持我哋吓。OK， 多谢晒， 继续努力， 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啊吓。 哇，好犀利呢首歌， 跳翻要跳舞噶喎。 我哋有呢个来自英国金童子 Literature 嘅旧歌，就系叫做《年轻的一排》，就系 Young Ones， 送俾所有听紧嘅你。 Young ones shouldn't be afraid to live low while the flame is strong, 'cause we made it. So love me. There's a song to be sung, and the best time is to sing it while we're young. Once in every lifetime comes a love like this. And a young heart shouldn't be afraid. And someday, when the years have flown, darling, then we'll teach the young ones our mind. 因为点唱人比较多啦，咁所以啲歌曲未必可以每一个人都拣到嘅。咁啊，点埋呢个歌咧，俾四万听，四万留言咧，话今日心情唔系几好啊。本来想听《小妹妹日记》，咁揾日播俾你听啦，好唔好？ 好。 其他朋友系继续会系喺呢个歌之后接你嘅电话。 Once in every lifetime comes a love like this. Oh, I need you, you need me. Oh, my darling, can't you see your dreams should be dreams together.And a young heart shouldn't be afraid. And someday, while the years have flown, darling, then we'll teach the young ones of our own. 有呢首歌叫做 Young Ones， 好快读多几个留言先吓。咁呢一位朋友咧，佢咧就系话咧，阿 Jenny 咧就话揾到可以留言嘅地方啦。多谢你哋俾我快乐嘅时光，祝你哋身体健康啦。有一位叫蔡丽华嘅，佢话我每日都会听风苏范围咧，我嘅精神食粮。当然仲有我哋嘅旧听众咧 ，Lo 妈啦吓。好，咁啊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噶咯噃。 喂 ，Hello Polly。 你好啊，几位节目主持人，祝你哋身体健康。 咁话，你真系好有心啊！系啊， 少少心意咋。 好，咁今日咧打电话嚟嘅话，都有一啲特别嘅情况，想同我哋讲下个噃，系咪啊？ 系啊，嗱，我想点唱啊郑秀文嘅《终身美丽》，系因为咧，我有位同事咧，叫做叶明丽护士姑娘啊。咁佢咧就喺11月7号咧就会离职，咁我同佢咧一起工作咗22年啦。 哇，老同事 好难得，工作咗22年系咪啊？ 梗系啦， 好难啊！ 但系咧，我尊重佢个决定咯，咁我就祝佢生活愉快，事事顺利啦。 非常好。 咁啊，11月8号咧就系阿余金强先生同阿林小明女士结婚11周年啦。 哇！犀利啊！ 十一月十一号就系阿何以莲生日，14号就系阿欧杰荣生日， 系 22号就系阿容健全生日，25号就系阿 Kevin Wu 生日，咁11月29号咧就系乔伊莎汪87岁生日。 哇！你做咗点唱站啊？ 噏到你真系相声满天下。 仲有一个农历10月初6咧就系中医师方清兰生日。咁啊，我又祝咁多位日日都开心快乐啦！ 以 埋住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Galisco 嘅 Josie 罗一家祝快乐。咁啊，点埋俾志善姐姐同埋你哋几位，祝你哋工作愉快同埋顺利。咁我哋大家咧都有美丽嘅人生，唔该晒你哋。 犀利啊 ，Polly！Polly， 以后不如咧，我哋咧喺点唱环节就打俾你啦。跟住你就祝11月46日， 佢个个月都咁多朋友， 11月之星啊嘛， 系嘛？你知唔知？其实咧，个个月都有几十人生日嘅， 就系咯， 点晒几廿人听，全部都系你哋嘅 fans 嚟噶。 多谢 你 哋， 好， 应承佢哋咧，每个月最少打一次， 一月咁话。 但系听节目就要日日听， 拣到嚟讲啦，啱唔啱啊？ 一定会啦， 好， 系啊， 多谢 Polly 啊， 好， 晚都系你哋 fans 啊， 多 谢晒， 多谢 Polly。 好啦，头先都提过今日边个生日，仲有 就系张文善新歌生日快乐， 送埋俾佢嘅靓老婆阿素梅姐，好嘛，终身美丽。 冇错，素梅姐都有私信俾我，话俾我听嘅就系多谢我嘅祝福舞，其实我喺老妹妹周记嗰度咧，系都祝祝咗佢嘅就系 Happy Birthday。 前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冲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 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 郑秀文西面的呢首《终身美丽》，咁啊再讲一次啦，因为时间关系咧，未必可以读完全播晒第一歌曲嘅，不过都系读下啲留言嘅。一位邝静怡咧，佢可唔可以你例如唱《在雨中》同埋《喜欢你》啊？未必有时间咯。又叫 Queen Jackie Mac， 佢话咧你嘅节目好听啊，尤其是马强强啊咁样，同埋佢咧片段人间好感人，激我哋咧继续努力同埋身体健康。有位 Kitty 咧，佢话每日都听呢个节目噶，想点唱俾老公嘅海光听，因为疫情嘅关系，我呢分开两年啦。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咁本来想听喜欢你嘅，依家睇下有冇时间啦。最后一个咧就 Susanna 咧，佢话咧想点唱俾老公啊，佢昨天生日，感谢佢结婚二十几年咧，对我都系无微不至。你嗰首歌揾咗噶啦，不过睇下有冇时间播啦。好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就 是、Hello 严小姐。 Hello， 严小姐， 哎呀，唔紧要啊，因为佢话其实有机会咧，佢都系会做紧嘢嘅。咁但系如果系咁讲法，不如我哋咧就帮佢读出佢嘅信息啦。 好啊， 其实咧佢系想点唱有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是、送俾佢嘅老公 K K 嘅，因为咧嚟紧啊星期日啦，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啊！ 冲 咁所以咧，但系好得意，佢想点嘅就系咧谭咏麟嘅小风波。 到底中间有咩故事咧？ 诶、既然系咁嘅话，就不如问一问佢啦。Hello， 严小姐。喂，佢讲嘢系咁样噶，系咪？会唔会？ 佢原来佢就都唔 当佢讲啲，所以系小风波咯。啊，所以系小风波。 哦，可能有一次佢大老公打俾佢， 佢就不停咁听到嘟嘟。 以为发生咩事 咁样，但其实都好难得啊！嗬、你话即系如果系相识25周年啊，咪结婚25周年系咩婚啊？有啲咩金婚啊、银婚啊嗰啲咁嘅钻石婚啊咁嗰啲。 不如咁啦，我哋一阵再尝试联络佢啦。我读咗另一个先啦。 好啊， 呢一个咧就系 Carmen 啦 ，Carmen 咧想点俾 Cathy 同埋嘅老公啊，今日咧结婚嘅大日子，咁老公咧就叫做天辉吓，咁咧就希望佢哋咧永远恩爱啦、快乐啦等。 等等，送俾嘅咧就系呢一只歌曲叫做《今生今世》嘅。 天生诶，等先啦，等先啦吓，系啦，而家我哋已经接通咗咧，就系有阿严小姐嘅。 严小姐嗱，最后唔好再嘟我哋啦。 系啦，真系哦，原来佢真系咁讲嘢噶，唔紧要，冇问题。 哦，系咪 好啦？有啲技术上面嘅嘢系我哋需要倾一倾嘅。 再试下，再试下。喂 喂 喂 喂 ，Hello， 听唔到啊，严小姐。 严小姐， 听到啊， 唔好意思，系好。 我听到啊， 我都听到啊，恭喜你啊！ 系啊，多谢你啊，因为系啊，头先个电话唔知点解。 唔紧要，我哋唔好理佢啦， 冇问题啦。而家我哋最紧要就系搭通天地线同你倾偈啦。 系啊， 同老公已经结婚25周年，系咪嚟紧星期日啊？ 系啊，系啊。 咦，咁咪真系万圣节咯？ 系啊， 同同一 旧历定新历啊？ 新历啊，新历啊。 哦，你特登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哦，有分有分旧历同埋新历嘅咩？结婚周年。 有我点解冇啊？ 我有 计嗰个旧历， 计边日嘅啫嘛。 系啊， 哦， 咁你有咩想同佢讲咧？ 好， 冇啊，想同我先生咧，祝我哋大家都可以一路好似行山咁样，可以行落去啦。祝即系多谢佢一路对我嘅包容啦，即系佢真系对我好好嘅。 但我真系想问，点解你会讲 啲乜嘢？佢即系唔好嘅，佢都 包容你， 好体谅我咯。 系 咁，希望佢嚟紧身体健康，同埋工作顺利啦。 你哋两个都要啦，系嘛？点解会拣小风波咁奇怪嘅？ 我唔系，因为我中意呢首歌。 哦，纯粹只系中意。 结婚嗰阵时咧，都叫有播嘅。 结婚都有波啊！你哋摆酒嘅 人， 夫妻梗有风波咁啊， 好 special。 最最紧系风波平息咪得啦。 个个都有风波嘅， 冇错， 风波冇乜问题嘅，即系我觉得人生实有嘅咧。 有冇小朋友啊？严小姐，你哋 有啊？有个女啊？ 哇，好开心， 系啦，一家三口咁啊，就喺嚟紧星期日就好好地庆祝咯。 好啊，同埋我亦都系去行山。 哦 ，very good， 呢个天气好好啊， 系啊， 咁 enjoy 咯噃，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同埋想同你哋讲话，叫你哋加油啊， 多谢， 做得好好啊， 知道， 我会努力噶啦， 俾心机噶啦， 片段人间啊， 啊，多谢你啊，继续听啦，多谢晒， 多谢， 恭喜晒， 拜拜 ，thank you， 拜 拜。 如让你看见这痛苦中的我，谁愿再掀起小风波？其实我与你好知心好清楚，但偏去制造苦楚。还愿看看你，看你想不想我？还愿看你心可苦楚？其实你也痛，彼此一般的多，问可有快乐分给我。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还愿你再约我到公园等我，忘掉了往昔开始过。其实我共你好知心好清楚，愿此际你再想我。其实我与你过往真开心过，留住那笑声于心窝。其实我共你早教出心一果，应该带笑入爱河，共度爱河。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 谭咏麟嘅呢首《小风波》啊，时间差唔多两晏昼一点钟噶啦吓，咁啊今日咧多谢晒所有朋友支持啦，咁啊。风骚范人咧嚟到呢个礼拜嘅尾声， 冇错。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 uncle 啊吓，咁啊佢嘅就叫做吉吉嘅。咁啊，其实有一首歌佢想听嘅，送俾马小强。 嗯， 傻猪 嚟。系啦，佢话咧怕冇人为佢点唱，所以特别送首歌俾我。 几锡你啊人哋？ 点解冇人锡我嘅？点解冇人点唱俾我？ 唔系啊，人哋想听小妹妹日记。 佢要我唱啫嘛，但冇人点唱俾我啫。 佢中意听你唱。 下个礼拜我帮你讲，好唔好？ 好。 你乖啦。 我唔俾心机。 慢性油雪糕。 乜嘢慢性油雪糕？ 两杯。 头先读出过嘅一位朋友卡文想点呢只歌曲？送俾你吓，亦都送俾头先讲结婚嗰两位。 好啊， 下个礼拜一十点钟，同样时间喺风骚发人，仍然等待你嘅嚟到。有哥哥嘅呢一首《今生今世》。 我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迷惘似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